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37集，他的质问。 姑娘， 古雨和金哲皆是有些警惕的护在沈庙面前，大声呼喊未免有些太过失态，况且这少年锦衣华服，生得又极为贵气美貌，倒让人不禁猜疑起他的身份。可到底是陌生人，古雨和金哲总归怕出什么意外。古雨，金哲，你们在林口守着，沈庙说道。 可是姑娘， 两人有些犹豫。去吧。沈庙微微皱了皱眉，不知道为何他很善于发号施令，每当命令婢子做什么事的时候，都会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威严，让人不敢反驳。金哲和古雨便只得退守到林口了。 你倒是有趣。 谢景行倚着树干玩味地看他，分明是金尊玉贵的小少爷，偏偏目光锐利如战场上的血刃，平淡的语气也能带出凛冽寒意，到底是沙场上见过血的人。谢侯爷想说什么？沈庙问他。谢景行突然出现，自然不是来闲谈的，这人年纪虽轻，行事却极有主意，老侯爷既然都管不了他，他做事也就更加的放肆，让人摸不着门路。 玉清王府如今还缺个王妃，那瘸子似是瞧上你了，想道声恭喜。 他语气不明，然而将玉清王称瘸子，也算得上是胆大万分，可由谢景行说出来，却带着一丝轻蔑和嘲弄，仿佛玉清王不过是一个脏污不堪的玩意儿罢了。这人心气儿倒很高。沈庙心中思索，面上却不显，竟忘了这副沉静模样落在对方眼中是否代表了什么。谢景行突然上前一步，他个子极高，沈庙整个人都被拢在他的阴影之下，而紫衣少年微微俯身凑近在他的耳畔说道。 你果然早就知道了。 少年身上传来好闻的寒竹香的味道，声音刻意压低，有一种暧昧的磁性，这动作也暧昧。沈庙抬眼，那张俊俏的脸蛋就在自己面前，而唇角微微勾起，便给他的笑容增添了几分洞悉一切的邪气。可他毕竟不是真正的豆蔻少女，只是微微垂眸说道。知道如何，不知道又如何。谢景行见他无动于衷，也懒得做花花少爷模样，丝毫不怜香惜玉地推开他，手扬一封纸剑，笑容带着几分轻佻。 知道却不及自己的事，反而为金典史二少爷操心。 沈庙目光猝然一动，随即紧紧盯着他，语气不由自主地带了几分狠厉。谢侯爷是否太多管闲事？ 一张纸你倒紧张。 谢景行又恢复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。 你与金典史老二有什么交情，如此帮他？又或者沈家丫头，你在打什么主意？ 沈庙面沉如水，静静盯着谢景行手中的纸，纸页薄薄，却是他心中沉甸甸的一块石头。那是他磨了很久才磨出来的刑律册，上辈子裴郎就是凭着这张策论被傅修仪发现，自此以后被傅修仪收为幕僚，替傅修仪的江山出谋划策。如今他尚且还未展现自己的才华，沈庙却要在这之前断绝了可能。不仅如此，裴郎最好永远不与皇室中人效力，这才是最稳妥的做法。而经典史家二公子高岩，则是定京城中除有着古老传承的世家大族外新兴起的贵族，明其皇室要打压老氏族，自然也要扶持新贵族，经典史家便是新扶持其中最为显著的一支。经典史家大公子高进是真正的才华横溢， 后来复修一登基，更是大力提携。经典史家因此而蒙受恩荫，越发的横行霸道。而这个高岩甚至垂涎过他的婉瑜。若非当时他还是六宫之主，而傅修仪还没有开始着手对付沈家，只怕婉瑜也会惨遭毒手。这个高岩才华不如他哥哥，还极为贪慕虚荣，总是喜欢拿着他大哥的功绩说是自己的，为人睚眦必报，心胸狭隘，总归就是一根搅屎棍。上辈子高岩不曾入仕途，这辈子经典史家还未曾达到全盛时期，高进也刚入仕途不久，他倒不如加把力送高岩进这坦荡官途。拿裴郎的刑律册给高岩，自然是因为他知道每年校验高岩都会让小司花银子在外头买份考卷，今日便让谷雨带人去替代了这份考卷。以傅修仪那份惜彩的性子，定会不顾一切收揽高岩，而高岩个性虚荣，必然不会交代这不是他的手笔。这样的人进了名气的官场，他倒想看看对上傅修仪这二人是要如何的狗咬狗一场。剪除傅修仪的有力臂膀，换上一根脑袋空空的搅屎棍，沈妙是打的这样的好主意。谁知道半途中杀出来一个谢景行，平白的让他计划落空。他的目光明明灭灭，仿佛千言万语都汇聚在如幼兽一般的清澈双眸中。谢景行终于扬唇，懒懒地说道： 你大可不必露出如此恨我的神情，这信纸是我的人复刻的，原来那份仍在高家小子手中。 沈妙微微一愣，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如此结果。他看向谢景行，沉默了一下，问道：小侯也心宽？ 非是心宽，只是本侯自来就有一点颇得赞誉。 谢景行眸光微冷： 最不喜欢多管闲事。 沈妙刚要说话，只听谢景行的声音又传来： 现在你可以告诉本侯，你为何写信给经典史了？ 沈妙心中叹息，他虽有心将沈家和谢家绑在一条船上，可如今尚且不是时候。沈谢两家局域由来长久，非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开，当时得慢图谋。谁知道如今平白无故搭上个谢景行，好好的计划全给搅乱了。他不相信任何人，他有自己的路要走。谢景行也好，谢家也罢，不过是天下大业中的一枚棋，没有任何下棋的人会向棋子说明原因。 本侯想你如此帮他，除非你与他有私情，帮情郎争风头。 谢景行笑容促谐，上下打量了沈妙一番， 后来又想，高家老儿虽不成器，挑女人的眼光却不差。 他看着沈妙，分明是极漂亮的眉眼，却像西北大漠的风霜一般刺人。 还有，你要帮高岩，就是要帮经典史得誉，但你却不帮高进，而是帮废物高岩，看上去倒居心不良。 他笑得不怀好意，却是一句直中红心。 沈家丫头，经典史和你有仇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